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今天我们要推荐的这本书是来自老朋友小庄的新作。首先我们先请出来自果壳阅读的小庄。小庄你好。 啊，大家好，我是小庄。 小庄又出新书了，这本书的名字大家听好了，叫做 很长哦， 叫做彬彬有礼的离开吧，不要和地球人谈恋爱。这是我这做图书节目以来啊遇到的不多的出奇长的书名。 对，就其实很多人都觉得非常奇怪，我们这边有一个传统，就是我做的果壳阅读就书名都很长，而且有越来越长的趋势。但是终于到这次他们也忍不住了，很多人跳出来，你是不让我们记住对吗？ 啊，对啊，彬彬有礼的离开吧，不要和地球人谈恋爱，这是一句话，但是这句话还挺有意思。也就是说，说到恋爱问题啊，每个人这一生都会遇到。那么为什么要让我们彬彬有礼的离开，而且不让我们和地球人谈恋爱呢？那作为果壳网的科学家小庄，你是发现了在某个星球上又出现了新新人类吗？ 其实这个题目呢，它还是会有一点反向的意思的。我在这里说到就是不要跟地球人谈恋爱，它更多意思是这样，就是说如果你要跟地球人谈恋爱，它就会有很多缺点，它就会有很多你受不了的地方。那你必须去认同或者说你去理解这个东西，那不然你就不要谈。但大家都知道我们肯定还是要跟地球人谈恋爱的嘛，那就是那些东西你是无法避免的。所以我这本书里它主要的一个主旨其实就要跟大家指出那些我们受不了的东西它是为什么。 也就是说你不是简单的毒舌，也并不是说那种心灵鸡汤的著作， 对， 它是一本科学著作。 对，我就是想把这些问题拿出来，就是还是比较中性的去分析，它可能不一定是好，不一定是坏，但它存在于我们的恋爱当中。 分阶段的来识别地球男女的小心思，在数据的引导下，为大家的恋爱做出相应的指南。 啊，可以这么说。 这本书呢也分了一共1、2、3、4、5、6、7、8个章节，我们也可以分门别类的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分享啊。首先来说说第一个章节，姓氏乱象及拨乱反正。我记得上次那本书的名字叫做 爱与性的实验报告，是吧？ 那里面其实也谈到了男女他们之间的一些性心理以及性心生理上的差别。 对 啊， 然后在这本书里其实在这个层面上更进了一步。我指的是我在这里面特别提到一些，就是现在的心理学研究啊，或者生理这个生物学研究的一些新得到的结论，就是它可能有悖于我们原来就是那种常识，你可能觉得应该是这样，但其实是不是这样的。 那男人和女人的性差异真的有那么大吗？ 我们在还蛮长的时间里，就都会这么认为，是的，差别很大。就是有一本书很有名，就男人来自 火星， 女人 来自 金 星。对，他因为这本书真太有名，而且特别是这个标题，它很深入人心嘛。那大家就是觉得他在指出的就是一种， 嗯、 其实男女两性好像有一种鸿沟不可逾越。 嗯， 对。但在这里呢，我就是指出了几个研究。那么这个研究得到结果就是，他会认为没有那么大。包括我们就是可能在生活当中都会觉得啊，男人比较花心，他可能会有很多女朋友，很多性伴侣，但女生好像就基本就会都比较淑女一点，这方面嗯不大会，就很少有一些我们会觉得啊特别那种的女生。对，但这个心理学家他、通过他的实验设计来发现，他其实是通过就是监测距离的这种设置，他分了三组，比如说让你在你认为你不会受到监视的情况下去回答这个问题，然后在你认为自己会受到监测的情况下去回答这个问题，那么他报上来的就是自己的这个以往的性伴侣数会不一样。 哦， 对，那他就发现就是当大家就是不管男女两性都是在一种啊觉得很安全，没有人知道我是谁回答这个问题，我这个时候做的是个匿名调查，那么数据是非常接近的。对，但是如果有监控，就是他会觉得哎人家会知道是我回答这个问题，那么立刻会形成反差，男人会多报，女人会少报，这特别有意思。 所以说，实际上啊，通过不同的环境来测试出，在做这些调查、这些概率分析的过程当中，实验数据可能在说谎。 对， 那如果他们在没有监控，或者说在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下，实事求是的讲，男人和女人他们对于性的理解，包括对于性的需求， 对，而且性经历可能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差异， 那么悬殊， 对， 那么悬殊， 嗯、 挺有意思啊，让我们也是进一步来理解这些数据，他们背后隐藏的更多的含义。那么在第一章里面也提到了很多关于男人和女人的性事，那么。刚才你提到的是我们认为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差别可能没有那么大， 嗯， 另外就是男人有时会误解女人的兴趣，这一章主要是什么意思呢？ 这一章他讲的其实是一个蛮具体的事情，就是我们在平常生活中会发现有一些男生但这没有性别歧视，我只是选了这样的角度，他长得不怎么地，就我们甚至说很粗，但是他特别勇猛，就看到美女就上，看到女生就追，他这个特别让人奇怪，哎，他就觉得哇塞，他哪来的这么大的就是自信啊，他哪来的能量啊？对，但是，就是如果就心理学家去研究这个问题呢，他就是取了一个比较大的样本，他真的会发现的确有这种趋势，就是好像长相越不怎么地，男生他就会在这方面特别主动，就特别容易去就发出一些信号。 嗯， 对，然后这个也是怎么讲呢，这其实也是无奈之举了。如果我们回到就是这个科学层面来解释，你从演化角度嘛，那你可能先天不足了后天补，你必须去做这样的一些行为动作。 也就是说那些所谓的帅哥身材特别好的人，可能他从自己的外貌上就能吸引很多的女性， 嗯， 但是对于很多可能无论从身材上啊、个头上啊、长相上并不是特别出色的很平庸的人，他就无形当中啊逼着自己没办法来开发其他的潜能，才能获得伴侣，才能获得另外的一半。 对，我们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说，这个他确实比较赤裸裸，他好像就是这样。但其实就是我觉得用比较中性眼光去看，我觉得这很正常，其实没有什么就是对是错，或者说是不是可笑。对，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人存在的一种常态吧， 必然现象。 对， 那么男人和女人之间有没有特别纯洁的友谊呢？这里面也做了一个数据的分析以及科学的论断，但是我看你没有给出一个结论，而是做了两份报告，两份研究，不同的人提出不同的观点。 对，这个我没有办法给出，因为我其实是有人抛给我这样一个题，就是我有朋友说，哎，你去写写这个问题啊，那时候我行啊，我就开始查这方面的文献嘛，就是用一些关键词，但是我发现找出来文献其实是已经是两种答案了，就有的研究者他会趋向于认为，男女间是有纯洁的友谊的， 就像这个凯西沃金。 对， 他有个著作叫《我们仅仅是好朋友》，他就把 跨性别友谊定义为异性男女间的一种自愿的合作性质的非浪漫性质的结盟。 嗯，对，而且他这个心理学家是这样子，就是他在他论文，我看他那个论文啊，就还写的蛮有意思，他就举了他的两个自己的两个例子，就是他真的是有非常好的就男性的朋友，而且是非常就很多年了，但是一直就维持得很好的关系，那么他自己就会相信这种事情。 嗯，就他自己身上已经发生了。 对， 那这个东西跟自制力我觉得有关系吧。 我们 说说反向的另外一个观点，另外一个心理学家他是怎么来看待的。 他这个后面一个是一个男性心理学家，他做的是用调查问卷的方式，他跑到一个大学里，然后就召集了一些自称是这种真正的纯洁友谊的这种男女的朋友的对子来，然后给他们发问卷，然后收集他们数据。但是他这个其实都是知道，就是比如说 A 男和 A 女是一对，然后会拿他们俩的问卷来做比较嘛，然后他从当中就会发现一些有意思的东西。那这个特别好玩的就是他发现男生总是会高估自己对这个女生的吸引力。就是比如那个上面就是说，你认为你的这位女性朋友对你的好感是几分，然后如果零到十分他自己会打个八分，但那个女生可能问卷上只有六分。对，而且这个恰恰他不是说单独的现象，他这整一个的趋势是这样子的。对， 也就是说很多男人盲目自大了。 对，而且还有一个就是他这里面也提到，就是有那种就是他们虽然声称是好朋友，但是然后他有一栏就说你认为他是就是他是单身还是那个有伴侣，那么就女生如果就是写了是就我认为他单身的，但是那个男生问卷上可能会不一样，哎，就他就说明他有对这个女生有隐瞒，这就让人很惊异嘛。那你甚至是纯洁友谊，你干嘛要隐瞒呢？ 可能内心还是有一些小心思。 对对，他有肯定有所期待吧。 啊，听众朋友，您更支持哪一方呢？ 对，所以我这篇文章的题目就叫"只可遇，不可遇不可求，只可定义"， 对， 就是你真的不知道什么，但你自己坚信什么。 嗯、 对，就像那个女心理学家，她坚信，她就认为有。啊，然后回到我本人，我其实我也认为是有的，因为我也有很多年的铁哥们儿。 是的，其中有一些文章呢还是非常受欢迎的，比方说，我听过的最吊诡的 相亲 故事，这个就被转发的很多。 对，这个有一些争议吧，对，可能就是因为它存在这些争议点，然后有人会骂，有人会捧， 因为它是一个真实的相亲故事。 嗯， 哎，你不妨把这个故事先跟大家讲一讲。 对，这个还是我是其实是从朋友那听来的嘛，就是，就我听了以后都觉得不可能，所以就是这个文章其实很多人会上来问我说，哎，是你编的吗？我说我真的编不出来。 嗯， 就他在我的那个想象范畴之外，就是我有一个女朋友，然后她呢去相亲，然后她本身是那种比较还那种和气的，就不会这种斤斤计较的。那么男方跟她提出我们去吃馄饨。对，这女生也就答应了。 嗯， 然后就吃馄饨当中呢，就是这男生还用言语暗示我们应该 AA、 啊、 然后、 哦、 对， 一碗馄饨还 AA 制、啊、 对，但这个女生那个时候反正就打个哈哈嘛，说那我去给你买个糖葫芦啊什么的，就过去了，因为你真的要对女生掏钱、 哦、 这也真的是太难看了，对吧、 哦、 对，然后就到了结账的时刻了，然后那个时候就最让我惊异的事情发生了，就我那个就听到这个时候就简直爆掉，就那个男生呢就把服务员叫过来问说，哎，一碗那个馄饨里面我该有几个啊，然后那服务员说十个，他说我只吃到九个，你们应该退我一个的钱，就真的在那边，然后还说我数学很好的，我不会算错的， 退我一块二。 对， 就 而且是当着首次相亲的女孩子的面，就真的是我觉得也是人中极品了。 我其中一个反应跟你是一样的，觉得他要么是极品，要么他就是不喜欢你的那位女性朋友，他故意做给他看的。 嗯，对，也有可能。那我在这故事里写了，其实就是说，其实还是一个不错的女生啊。我是觉得你即使没有对人家产生那种感觉，但也不至于那样吧。 我开玩笑，你那位女性朋友肯定是招人喜欢的，这个男性朋友他一定是。 有它自身的问题所在。 对，所以我这个前面用了这故事，然后我后面引出来，其实就是这样一个讨论嘛，就是说你在这种恋爱关系当中要不要进行经济方面的考量。虽然大家会觉得这很俗，这是我写这个地球人这个的一个怎么讲的，就是一个初衷嘛，就是你要承认你是在跟地球人谈恋爱，它必然有俗的一面。 嗯， 对，但那些俗的一面就是你怎样去面对，怎样去处理。就比如像这样不愿意付钱的男生，那你如果你非常好心的人啊，怎么怎么样，你一直替他解释，那我是觉得大可不必。因为他只有两个条件，不是两个情况，一个就是他条件不好，他真的非常穷，那他连这么一点钱都要计较，你说你跟他在一起有什么意思啊，对吧？对，那么另外的是他没有到那种地步，就钱对他说这点钱还不算什么，但是他根本不在乎你，他不愿意为你投资。对，这个就是我这个故事后来也有其他朋友跟我聊嘛，那我有一个朋友他就会特别感同身受的跟我讲说，他也在父母的安排或者朋友的安排下去相过几次亲，然后就也会发现有些人他真的就是抱着那种好像你跟做生意一样的，特别那个我要付出多少啊，得回多少，所以我开始要试探着就带你可能去个快餐店啊或什么样吃一点东西。对，然后这个怎么讲，就他自己这样选择这样做无可厚非，但是女孩子你一定要从这种事情当中得到一些信息。 嗯，这么说吧，就是因为这里面也提到了关于所谓门当户对嘛， 嗯， 可能才是经济适用。 对， 对于很多相亲的经历啊，大家都是众说纷纭。 嗯， 因为毕竟也许只见这一次，以后呢就老死不相往来 啊。 我也不是特别在乎在你身上留下什么特别重要的印象，只要我一开始没看上你，之后的表现都无所谓了。 嗯， 但至少说明他是一个怎样的人呢，就是不是特别讲究的人啊， 嗯， 是吧？ 对，我觉得说白了是教养不是太好的人， 教养不是特别好的人。 嗯， A 我们是可以理解的，是吧？只要你说好了没问题，可以 A。 嗯， 但是呢，在一些细节上，是不是能够做得更为大度一些，对吧？ 对，你其实说白了还是一个心理感受嘛。 哎， 对，我就相信他肯定不只是说跟我这个女朋友会碰到这个问题，他可能以后一直会碰到这样的问题。 对， 就是我不相信真的有大条到那么那个的女孩子不去注意这些细节。 是，而且一碗馄饨还请了就请了，没关系的。 而且你损失了一个就损失了一个，你回头就等把这个女朋友送走，你再回来跟她要都可以吗？ 因为回头一看是那女朋友吃了11个，她应该退你那1.2块才可以。 嗯， 但是提到相亲，我们又不得不谈另外的一点，就是所谓的逼婚呢，所谓的逼婚。 嗯， 你书中呢也写到了这一点。 嗯， 你看啊，那天我看一份调查，这不快过年了吗？ 啊， 快过年了，有一条新闻，是在澳大利亚的一个墨尔本日报，在当地很有名的一个华人日报啊。 嗯， 它的头版头条登了一个就是我们这边的父母来寻孩子的那么一则启示， 寻孩子， 就类似于啊，就是。孩子，你快回家吧！ 哦， 爸妈再也不逼你结婚了。 哦，是这样。 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他，因为就逼到没有办法了。家庭条件还是非常好的。 嗯， 他就拿着钱就去澳大利亚了。 嗯， 他们知道去澳大利亚，但是就联系不上他。 嗯， 手机号码什么都打不通了。 嗯， 后来就在史无前例啊，在人报纸上登出这么一个头版头条来。 哇， 就让我们也陷入了深思。 也是 逼婚猛于虎啊。 对，我觉得这也是这个时代的一个还不容忽视的现象了。 是啊， 我觉得至少在我们身边哦，还是不时能听到的。 对，所以你看，你的文章当中也写到了，说逼成罗密欧嘛，是吧？ 对，他这个是一个怎么讲呢？是一个蛮有趣的故事。他首先他确实是逼婚当中发生的， 是在上海的。 对对对，我在上海的时候的，但是我朋友的朋友，我一个很好的朋友的，就是也是那种非常亲的一个女朋友。他呢，原来是这个女朋友是年龄很大了，就大龄女青年了，然后父母一定要他相亲，然后后来呢，反正跟一个男生也就哎觉得还可以吧，对，还比较对眼，两个人就准备考虑结婚了。那双方父母就还兴高采烈的说，哎，去给他们筹备。然后这个筹备当中就发现问题了，就是双方都特别计较，因为上海人还是比较精明嘛，他会来打这个算盘的。那他可能觉得，哎，对方的彩礼钱又不够，对方的那个什么什么又不够，然后特别是在买房子的时候就整个闹掰了。就那个女方 那个父母跟他说，你不能跟这种人在一起，我们不能忍受他们家。对，然后这个事情最戏剧的效果是这样，就是本来我这个女朋友的女朋友呢，她是就反正也很无奈，就说到这个年龄该结婚了这样子嘛，就是没有说是多么喜欢的男生，对，两个人都是这种心态。但是就是因为这个双方父母的逼婚，两个人突然间就觉得特别亲密起来，因为他们有了一个同仇敌忾，一定要去对抗这个来自家长方面压力。然后后来两个人就特别好，就不管他们家了，就双方的家庭就死都不肯就是承认这门亲事，他们俩就自己跑出去，自己买了个小房子，死都要在一起。就我们整个都听傻掉了，这个故事。 不是逼我们吗？ 对啊， 逼我们，我们干脆不理你们了。 但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就这个是个喜剧了。 对，经过几年，我相信父母应该会接纳彼此的。 对对。 所以你看啊，作为父母来讲呢，有时候孩子的事儿着急是着急，但是方式方法一定要选择对了才可以。 我是前两天在网上就微信上本来在转一个文章，我觉得就还蛮有感触的。他就说中国人的这个陷于这种关系当中的痛苦，就是在于边界没有分清楚，对，他其实里面有一大节就是讲到这个父母对于儿女的这个不管是婚事还是家庭的这个干涉，就会真的是导致双方都很痛苦，对，但是就中国很多父母他就会这样子，他觉得啊，这个是我的事情啊，他更没有想到就是其实你的孩子他自己有能力去处理的，这个不应该是你去插手的。 其实说到交男朋友交女朋友啊，对于很多70后甚至是某些80后来讲呢，父母没有教给他们更多的知识，也不愿意去谈及。前两天我看一个美剧哈，就是说讲一个12-13岁的小孩儿，小女孩儿第一次来月经，然后呢很慌张，她的妈妈的做法呢就是，当然之前的话已经告诉她这个事情，你可能会来，就说摸着她的头，啊，以后你可以找到一个爱你的男孩儿，然后呢跟他也生一个小宝宝啦，所以你不要害怕，这是说明你具备这样的能力了，你看，从12-13岁，人家的父母就可以这样去教育他的孩子。那当然，他确实是有一些男性朋友，不一定发生什么哈，但是至少他有这种交往的能力了。就现在很多， 对他不会视为洪水猛兽，因为父母没有该灌注这种负面的。 对啊，你说这逼婚的现象在美国会很普遍吗？我相信肯定不普遍，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一个想法。可能从10几岁就知道将来想要什么了，你独身也好，你就是结婚也好，不要孩子也好，丁克也好，都是可以理解的。 对， 不要去干涉那么多。 我是觉得中国可能，像到了80、90后的这种感触会少一点，但其实像我们这种还是处于70后的，你真的有一点想想是一个特别大的矛盾，就是你在早期的时候，你的父母是特别防备着你，不让你去跟异性做接触，怕你有什么怎么样子。但是你一旦到了，突然间，比如说你大学了，你快毕业了，然后他们会360度的转弯，跟你说你要赶紧嫁出去，你就这前后判若两人的那种，你何必呢？ 要不就完了。你看人谁家那小谁，是吧？人都已经抱孩子了，你怎么这么慢呀？那今天我们也非常感谢小庄携带着这本《彬彬有礼的离开吧，不要和地球人谈恋爱》，一起跟我们大家谈了谈关于恋爱。好了，今天我们就先到这里，再会喽，听众朋友。白色豆已染红。